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七集，满川风雨看潮生。 怎么把人带回来？ 男人没有跟冬至寒暄，直接就问何玉。何玉将冬至的梦境说了一下，男人皱起眉头看向冬至，片刻之后又摇摇头。冬至紧张起来，不知道摇头是什么意思。何玉忙问， 怎么样？ 没发现异常。 刚才他肩膀中了一爪，我帮他清理了一下，就怕体内还有残余，想找你看看。别担心啊，老大说没事儿，那就是真没事儿。 不行，让他到站就下车。 下一站是天津，距离终点站还有很远。 可我想去长春。 何玉见男人脸色不对，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那个乘务员死了。 冬至已经，何玉追问， 死因呢？ 没有外伤，要进一步检查。我已经跟上面说了，下一站停的时候，把人交给我们处理。 那我们也跟着下车， 有人接手，化验结果会告诉我们的。 男人没有说得太详细，想必是有冬至在场的缘故。何玉看了冬至一眼，为他求情， 老大，反正我们也是在终点下，不如烧他一程。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东西，万一冬至下车还跟着他，我们一时又不查，到时候收拾起来挺麻烦的，你看呢？ 男人不语。冬至忐忑不安，心情就像当年刚毕业去面试，对着面试官回答问题的时候，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想留下还是不想留下。何玉朝冬至使了个眼色，冬至会意，连忙说， 我什么都不打听，到终点站就马上跟你们分道扬镳。 男人终于点了头。冬至有点紧张，又有点开心，不知道是因为可以待在这帮来历神秘的人身边，窥见更多离奇古怪玄幻的故事，还是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。对方即使不说话，也像一本黑夜里的书，引诱着别人去打开。冬至被安排睡在男人对面的下铺，他的身体其实已经疲惫得像刚跑完1万米，可是精神依旧很亢奋。翻来覆去一个小时后，冬至才渐渐进入迷糊的状态。半梦半醒间，他似乎听见软卧的包间门被推开的声音，又听见男人在教训何玉， 你不该把无关的人带过来。 在那个乘务员出事之前，我们都没有发现异常，我还以为是有我们在，他们有所忌惮，所以不敢轻易下手。但现在我发现他们下手好像是有针对性的。 不可能。 冬至听到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响起，感到很陌生。 奇怪，哪里冒出来的小孩子？ 他原本是侧身睡，面向墙壁，但此刻的脑子一团混沌，想偷看那个小孩子，却发现身体无比的沉重，连翻身都困难。那小孩子还在说话， 那些东西没有神智，只会吸人精血，怎么可能特意挑选对象？ 死掉的那个乘务员的身份证出生日期是1975年8月21日。 四周忽然安静下来。 这个日期有什么特殊吗？ 啊，1975年的8月21日，农历就是7月15，阴年阴月阴日，该不会他的出生时辰也属阴吧？ 难不成真有人在背后操纵？ 所以我才把他留下来，免得他变成下一个受害者。 沉默了片刻，冬至听见男人开口， 你一路看好他。 何玉拍胸脯保证， 嗨，我办事儿你就放心吧。 哼，就因为是你才不放心，也不知道是谁上次上厕所忘了带厕纸，把画符的黄纸都用掉，害我们那一队差点挂掉。 为了一袋零食特地返回酒店去拿， 错过了时间，放走了几条漏网之鱼，害我们现在都要在火车上通宵的人，肯定也不是你了。 吵够了没？ 男人的声音听不出生气，但其余两人一下子没声了。冬至还想听下去，但陡然间一股倦意袭来，让他再也无法维持神志的清醒，就这么沉沉的昏睡过去。他以为自己估计还会做个噩梦，结果别说人皮灯笼了，连那个乘务员都没见着。一夜好觉，再睁眼天色已然大亮。冬至余光一瞥，火车停着没动，他看了一下手表，早上九点出头，应该是到山海关了，乘客正在上下车。天色蓝得像九寨的海子，一层浅一层深，连冬至心上的阴霾也被驱散，变得明亮起来。冬至试着活动胳膊，顿时腰酸背痛，不由呻吟一声，翻身坐起。冬至吓了一跳，一双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他。对面下铺盘腿坐着一个小孩，手里拿着一包旺旺果冻在吸，嘴巴一鼓一鼓的。 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 小孩没有理他，直到把一包果冻都吸光了才开口。 你是猪头胎吗？可真能睡。 我昨晚跟何玉他们说话的好像就是这个小孩。 小孩见冬至坐着发呆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袋果冻，又开始吸了。 你这小屁孩才是猪吧。 不过想归想，跟一个小孩计较太丢份了吧。冬至还是打开背包，从里边拿出了一袋黄桃干。 嗯，吃吗？ 小孩面露犹豫，冬至把零食递过去。 这个牌子的黄桃干有水分，酸酸甜甜的，他们家的冰糖山楂和红杏干也都不错。 对方果然动心了，接过零食二话不说就拆开，拿出好几块丢进嘴里，脸颊顿时鼓了起来。 唉，长得可爱，再难看的吃相也变得可以原谅了。 吃人的嘴软，小孩的态度稍稍好了一些。冬至主动自我介绍。 我叫冬至，姓冬，就是冬至节的那个冬至。 看潮生，看见的看，满川风雨看潮生。 有这个姓吗？ 小孩翘起下巴，眼睛都快长到天上去了。 就算之前没有，从我之后就有了。 这话挺霸气的，但不适合小短腿。 冬至想象着一只猫咪站在假山上咆哮，没计较他的态度，心里还哈哈哈的笑。他转而跟对方聊起零食，看潮生果然很感兴趣，不再像刚才那样拒人千里之外。天亮之后的火车更加热闹，昨夜发生的一切仿佛梦境，只有衬衫下面那个还未褪去的青紫掌印提醒着冬至一切并非是幻觉。一直到下午四点，火车即将抵达终点，男人才终于出现了。只见他神色疲倦，已经到了难以掩饰的地步。朝生看到了，立马从床上跳下来。 龙老大怎么样？ 原来他姓龙。 消灭了三只，应该差不多了。何玉呢？ 不知道要跑哪儿去了。 各位旅客，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长春站。 火车缓缓停靠在终点站长春，提醒旅客下车的广播响起。男人看向冬至，似乎在问他怎么还不下车。冬至摸了摸鼻子， 这次太感谢你们了。等下车之后，我能不能请你们吃顿饭啊？ 吃什么？ 不用了。 看朝生鼓起嘴巴，但也没抗议，完全没有在冬至面前的嚣张了。不知是不是光线折射的缘故，冬至发现男人的脸色白得近乎透明，瞬间他就有了勇气，忍不住问道： 不让我请吃饭，那我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 对方又是淡淡一句： 不用了。 看朝生在男人背后对冬至挤眉弄眼，露出嘲笑的表情。冬至有点泄气， 想继续待下去也没了理由，只好起身和他们道别，又把背包里的零食都送给看潮生，请对方帮忙向何玉道别。也许是看在那些零食的份上，看潮生主动提出送送冬至。在冬至下车时，又大发慈悲地告诉他， 老大叫龙身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